这首就是人生。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呢也是我们2018年第二期直播。Hello， 大家好，我是道道。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美女歌手程诗佳，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诗佳。 哇，程诗佳，你每次出场都是这么的酷炫，我觉得我这对去年也是第一次这个做客我的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 对，然后今天这个整个直播间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真的是很大的变化。 真的是。 嗯，是的。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现场带给大家很多精彩的歌曲和内容啊。今天程诗佳也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还有呢就是他喜欢的一些歌曲 MV 等等等等。当然，我们现场最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 KTV 点唱环节，把 KTV 搬到直播间，就在982。好吧，就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OK， 那么欢迎大家的互动啊，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了，我就不一一点名啦。好，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982魔力工厂这样的微信公众号来点击左下方的一个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OK， 那么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问一下哈，就是象征性的问一下，哎，诗佳，你最近有什么样的新歌发布没有啊？ 对，有新歌发布。 哎，真的有哎。 对， 好，来来来，跟我们说一下哈。 刚刚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花谢花飞》， 哎呦，完了，《花谢花飞》是什么？对，来，这你可以也可以看着这个镜头啊，我们这个 花飞花谢花。 满天是吗？ 对对对， 真的吗？花飞花谢花满天啊，这样的热播的一个剧， 对对对，这个剧里面的一个插曲叫做《许愿》，然后最近正在网上，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诗佳来。是你自己写的吗？还是说你唱的？ 对，我自己 写的 词曲，然后自己唱。词是我跟朋友一起来做的。对对对。 OK， 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哈。那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来，就是想听程诗佳来唱歌啊。但是在唱歌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准备了一些资料和视频，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好不好？来，这就是来自程诗佳的一段音频视频，大家可以收听收看一下。 我给我解药，能量已准备好，我终于找到出口，就是 The Hero。 了哈。好，那么这个刚才这首解药其实还不是这首歌的完整版，对不对？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个怎么回事？好的，就是之前也是上过中国好歌曲，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程诗佳，对不对？ 对， 而且刚才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好多朋友在底下互动说，我的天哪，开嗓就贵了，开口贵疯了都已经。对，非常的有爆炸性哈。当时也是四位导师都为你转身，我记得你当时是周华健他们组的。 对， 是吗？ 不是四位导师， 是啊，不是四位导师，但是肯定有导师嘛。 对 对，好，我们这个也看了这样的视频，非常的热血哈。那接下来就要我们的现场版了，现场版这个今天要带来我们九八二的首秀。 好好好，我尝试一下。 对，尝试一下，我们用这个专用的话筒，带混响的。 紧张，怕没有那个节目效果。 不会不会， 唱得好。 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现在呢虽然没有导师，但是可以让你更放松。 你还是可以为我转身。 对对对，我随时都为你转身，我就是目光都锁定你，你知道吗？ 好吧。 对，那你是打算站着唱还是坐着唱呢？解药这首歌你可以自己选啊。 我可以先坐在这里跟大家唱一下。 哇，这么厉害。好，我们这个解药啊，来自程诗佳。 喂，这个好像没有声音。 好了吗？可以了。如果他实在没有声音，可以用这个唱。哎，有声音吧？还是没有声吗？喂，喂喂喂。好，小 团 团，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OK， 我们这样啊，我们重来，重来，重来。 小调音台。 好了，哎呀，我们的这个话筒啊，真的是每一期的直播都要给我搞出点状况。但是呢，好事多磨，大咖来袭呢，总会是啊，伴随着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欲扬先抑的感觉。 对，我就这样子。 啊，真的吗？ 准备一下试试。 对，我跟你说，其实我们是故意的。没有了，没有了。好，我们这个解药来自程诗佳，马上再来。 嘲笑，眼看时间慢慢变老，怪不掉，却困住双脚，原地在狂跳，想要想要奔跑，我等待着燃烧，就化成灰烬，至少能几次火一秒给我。终于找到出口，就是不配合。付出了所有的煎熬，忍受了反复的嘲笑，眼看时间慢慢变老，快疯掉，却困住双脚。想要奔跑，我等待着燃烧，就化成灰烬，至少能几次火一秒给我解药，能量已准备好，我要燃烧，就前方这一秒不停狂跳，释放所 就绽放这一秒，给我给我解药。 哇哦，解药来自程诗佳，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首歌哈。刚才这个耳机可能是经常会出这个混乱， 对，有点 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 对对对，但是现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哈。好，那么第一首歌过后，其实这首歌也是你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对吧？ 嗯，应该算是， 应该算是哈。那这是什么时候的歌曲？ 15年了， 还累吗？ 已经感觉现在已经18年了。 对啊，18年了，真的是过得好快啊！就是今天是2018年的第二天。那18年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计划，还有心愿啊之类的？ 18年的话，我就希望还是能够好好的给大家带一些作品出来吧。认真的工作。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是带作品女王哈。对，刚才呢，大家也都观看了视频，在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非常的嗨。虽然是坐着的，但是整个这个画面呈现出来，哇，简直就是一个小型 live show 的现场。 没有，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约束住了， 是吧？ 但刚才那个没有试过这个话筒，其实我觉得，道道真的特别嗨，然后感觉刚才 疯狂打 call 啊！ 刚才你应该就是我们应该站起来嗨了， 对啊！我跟你说，我是离不开这个地方，我已经我的人设是被这里锁定了， 哦， 对，因为我离开就没有人操台子了， 哦，辛苦。 对对，没有关系哈，但是我依然可以坐在这儿，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刚才感谢我们的未来以来，还有天边彩虹为程诗佳为我们的节目送上的玫瑰花和泰迪熊，谢谢大家。也还有 谢谢， 还有打漫游 call 的，你知道吗？打国际电话给你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 现在打 call 都还有漫游 call 了。 对啊，那肯定是漫游 call 啊。也许人家不在这个国内，就是在国外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啊。真的， 对，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就是关注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 OK， 那么这是第一首歌带给大家哈。平时你唱 KTV TV 吗？ 讲实话，我这一年几乎就没有出过门。 真的吗？ 几乎没有怎么出过门。 那你平时都在家干嘛呢？ 平时在家里面，思考人生。 哦，真的吗？思考，好吧，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思考一年了哈，一年之后你思考出来什么这个想法没有啊？ 还算可以，接下来就是边思考边行动。 好，边思考边行动哈。那我们除了这个音乐方面，还有很多关于生活方面的，其实很多朋友也是那个特别想了解我们今天的嘉宾，了解诗佳。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上面互动哈，你想问他什么，包括你想点歌都可以，我们的节目是可以有点歌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游戏环节，就算大家不点的话，其实我也想点，就是让我为难一下我们的嘉宾嘛，是不是？ 其实我还觉得点歌这个是挺刺激的，因为 真的吗？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歌曲，然后就是现场在临时唱。 对， 但是由于今年我没有听什么太多的歌，所以说可能特别新的歌就带过来了。但是我有知道有特别火的歌，就是那个毛不易的歌， 毛不易的消愁，对吧？ 对，消愁，还有那个变有钱。 啊，变有钱啊， 什么 知道 什么什么有钱，那个歌，我觉得也很好玩。 是是是，毛不易是这个2017年大火，对，那他的歌也确实是很好听，就尤其消愁那首歌，真的是短期内就是全国各地好像都知道了。对，那待会儿呢，我们不会让你唱这两首歌的。对，你放心好了，开心的歌不会点到哈。但是其实今天呢，也有朋友说提前都已经跟我们预约好了，一看就是你的粉丝，然后说想听你唱一首《遗憾》。是吧？这首歌应该是你在 KTV 的一个拿手曲目之一嘛？ 其实也不是拿手曲目，这个歌也是我，这是其实是一个很老的歌。 对啊。 但是这段时间我确实有唱过，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是吧？是吧？对，原唱是许美静哈，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翻唱版本。 对对对。 今天我们带来程诗佳的版本哈。 好。 好，我们这个要不然移步表演区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哈。然后这个可以拿上这个麦，再试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还比较，哎，有声音了耶。这个加了混响还是比较不一样的。OK。对对对，在程诗佳移动到表演区的，歌词在大屏幕上都有。然后我们现场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会唱这首歌，也可以跟着一起唱。OK， 现在这首歌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唱了。对，戴好耳机。 真的有一种那个 KTV 的感觉，对不对？ 好爽的，来，遗憾带给大家，来自程诗佳。哎，我们上面这个灯其实可以闪的，就可以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彩灯啊、哦，好了好了好了。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已经难以挽回。 音乐声音可以大一点。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像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真的是 KTV 的感觉， 有没有很爽？耳机里面能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点小 啊，有一点小。那可以用那个有线麦，蓝色的小麦试一下。对，好，可以哈。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 天哪，音质差好多。 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哭，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哇哦，这首遗憾来自程诗佳，非常的棒啊。对，这个我觉得还是用幻想话筒那个感觉会稍微好一点点，对不对？ 好 好的。那么这首歌带给了大家很安静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施佳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 非常不一样，你来说。 OK， 好，我们这个已经把屏幕移动过去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边聊边唱啊。待会刚才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点歌，我看到有朋友说想听带你去旅行， 是谁的 是谁的歌？对，你要说是哪一个带你去旅行，我只知道像什么旅行的意义啊，然后还有旅行中忘记啊等等等等，就是可以点一下哈。平时 陈诗佳，除了这个在唱歌之外，你喜欢做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兴趣啊、爱好啊之类的？ 我今年比较习惯于在家里面静坐。 静坐真的吗？哎，感觉我感觉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跟你不熟，第一眼看到你，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开朗，然后很喜欢在外面跟呼朋唤友玩的那种女孩，是吗？就是经常出去旅行啊，然后约上朋友一起聚餐啊之类的，会吗？ 不会， 不会。 我其实以前也会有跟朋友一起聚餐或者玩的时候，但从我内心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挺喜欢独处的。 啊，挺喜欢独处的。对，那你一定是一个走心的人。 对，必须走心。 对，所以你的歌也是这样走心的歌曲比较多，对不对？ 就是歌曲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是比较现场比较嗨的，但是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外表看起来会是去唱一些比较嗨的歌。 对，我真的是觉得，而且可以说陈诗佳的歌也都是比较嗨的那种，但是你是属于外表和内心反差很大的那种人吗？ 非常大。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刚开始做朋友的时候，可能是一起聚餐啊，一起唱 K 啊，一起玩。 嗨啊，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了解的话，我这个人更多的时间是喜欢在家里面去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 深度的交流，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深度交流？比如说一起读一本书，一起看一个电影，然后探讨一下剧情，探讨一下这个中心思想之类的，对不对？ 就是会喜欢于内心的交流吧。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和这些经历当中你的感受，然后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我们听到音乐以后的感受，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的交流。 好，那原来是这样哈。那上半段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本来是想让让诗佳再唱一首歌了，但是没关系哈，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展示一下陈诗佳的美照好不好？ 好啊。 对，来，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张哈。我先不按顺序来点击了。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 啊， 哎，我觉得这张特别可爱。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这个也是2015年 啊，2015年。哇，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张是有一种小女孩的感觉哈。 现在我也可以啊。 啊，现在可以吗？来，我们展示一下哈。 也是很可爱。 好啊，耶，哇。来为诗佳疯狂打 call。 现在不是说那个拍照什么125的姿势，或者说什么那个浑身怎么着头疼哦，脖子疼，肩疼，胃疼，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姿势。对，你有没有拍照的固定模式？ 我好像不太爱到处疼。 对，我们是属于欢乐的职业的，就是这样。好，那么我们马上时间要到了，要稍事休息一下，然后进行挑战新歌声。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回来，这个广告的间隙非常的短啊，我们稍事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回到挑战新歌声2.0版2018年的第二期。大家好，我是道道。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嗨唱的就是 歌手、独立音乐人程诗佳，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诗佳。 哎，是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也祝程诗佳新年快乐。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歌曲来跟我们一起唱。这上半段这个才刚唱了一首你的歌《解药》， 对。 然后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说《解药》，解药，解药。还有这个很多想听啊，想听解药，疯狂打 call 等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啊。好，那么下半段我们准备了，先来给大家先带来哪首歌呢？你准备？ I wanna be your girlfriend 啊。哦，这首歌还挺甜蜜的。I wanna be your girlfriend。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说女生给男生表白的话，好像还挺适合的。 女生给男生表白， I wanna be your girlfriend， 这个歌是这样子的。 对，那我们先听完这首歌，然后不妨可以聊一聊这个，女生先表白还是男生先表白会比较好？ 我拿那个无线麦唱。 无线麦，好好好好。对，我们这个给他一点时间把无线麦拿过来。好的。哎 ，OK。现在准备好啦，我们的 I wanna be your girlfriend 啊，好。准备好，现在开始。 Yeah. Your Girlfriend 这首歌来自程诗佳。 谢谢 Yeah, I wanna be your girlfriend。 其实这首歌呢真的是特别的欢快哈，对，也是唱出爱情的那种甜蜜。然后我就刚才突然间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我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女生给男生表白时候唱， 对， 我想做你的女朋友嘛。然后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啊，我也想要做你的 girlfriend 对，就看来是非常喜欢我们的程诗佳啊。那 我想问问诗佳，就是你觉得女生先表白，或者说女生在爱情里面稍微主动一点，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觉得从发心的角度来讲的话， 对， 如果你很爱对方的话，你就应该大胆的去爱，所以不用去想什么谁先说或者谁占有主动权，我觉得那样子就失去了爱情的本质了。如果你很爱他，你就勇敢的去爱他就好了。 哦，真的？哎，你什么星座？射手座吗？ 没有啊，双子。 哦，原来是这样。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勇敢追爱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女生如果要是在爱情里面太过主动的话，可能我是一个相对被动的人，我就觉得如果女生特别主动，万一被拒绝了呢，那你不会觉得很没面子吗？啊，我这么一个女生我都主动追求你了，然后你还不同意。 我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最幸福的感觉就是爱的感觉，那如果我们在想着就是放弃的这个爱的感觉，然后去想害怕自己受伤，那可能就失掉了这个最美好的过程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想那个，说不定你最勇敢爱的时候就最可爱的时候。 哎呦，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到位哈，最勇敢爱的时候就是最可爱的时候。也许这个男生真的会被你觉得，哎，哦，原来我一直喜欢的女生她也喜欢我，还没等我跟她表白的时候她先跟我表白了对，那我想问一个就是关于你的问题，你既然你觉得这个主动是没有错的，你有没有就是有过这样相对主动的时候呢？或者说给对方一些暗示的时候？ 你说过去吗？ 啊，对啊，过去啊， 过去的都忘了， 都忘了。嗯，那现在的呢？ 现在 也没有 想了 我终于知道你这一年静心的这个心灵深度交流是干什么了 是不是很深度？ 对对对，很深度哈对，其实对于爱情呢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对， 那关于就是爱情，其实很多人尤其是歌手他会把自己的一些爱情的态度写到自己的歌里面。 对对对， 你会这样吗？ 我是的，就是其实现在对于我而言，有一些作品就是除了自己的经历，然后身边人的经历，我觉得除了表达自我的感受以外，我觉得也是一个分享。就比如说你害怕觉得女生主动一点会怎么样，但是我就会告诉你，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怕那个结果？就是你享受你自己爱的那个快乐的感觉就好了。 我爱你与你无关。 对 对，就是要这样的态度，对不对？对。那在你的歌曲里面有哪一首歌是就是比较明显的表达这样的心路历程，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态度的吗？ 爱情的态度，每首歌里都会有， 都会有。对，其实有一首歌啊，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就是你不是说 哦， 对，就你不是说，因为那个歌词里面就是你不是说离不开我吗？你不是说有用爱我吗？你不是怎么怎么样吗？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歌其实这段时间在那个网易评论里面我也看，我去看那个评论，我就觉得啊，好心酸，就是看评论都看得抑郁。 哎，你知道吗？我真的就是说一个题外话，就是网易云或者说有一些啊部分的就是这样的平台，我一般听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评论。对，因为我就是歌曲本身呢它只是当做一个背景的 BGM， 对对对， 然后你看底下那个评论特别扎心。 哎，你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好，就是其实大家都是互相分享故事和感受。 对对对， 借助这一段音乐，然后其实我在当时写这个歌的时候也很久了，但是我去再翻看大家的那个底下的留言，哎，我就觉得啊，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说不出的那个心里面的 故事， 对对 对吧？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种扎心的评论，可以让我记很久很久，而且那种心灵的触动是非常震撼的。那这样吧，不如我们下一首歌就给大家带来这首《你不是说》。 好啊，好啊， 好。然后呢，大家可以边听边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982活就是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可以互动和留言的，说出你的故事。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游戏环节还是可以的。 好的，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好，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哈，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哇，一首温情的歌，你不是说大家的故事在哪里呢？一首抒情歌曲啊，跟刚才的那个解药真的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 对，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就这首歌特别的走心。 对，我还其实想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因为我看网易上面大家评论的那个难过度啊，我经常看完我都抑郁了，但是我还是想 别抑郁 想说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写这个歌也比较早，所以说心里面会有现在这种疑问里面很难过。但是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正好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切本来就会变的。 对对对， 所以他说的话已经说过的话也就过去了，不要再让这个话停留在你心里伤害你了。所以我其实想想说这个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好起来。 对，其实我是觉得有些故事或者说有些人，如果他一旦离去的话，那可能时过境迁，就是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多真诚，那现在呢就是都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相信大家在山盟海誓的时候都是认真的，可是呢当物是人非的时候也不必去纠结。如果你还是在说啊，你不是说过什么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兑现，那可能走不出去的只有你自己。 对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该放的放，然后呢看一下广阔的前方，然后活出自己的风采就够了。 对对对，就是这段经历是你很宝贵的一个经历，不用否定任何，就是真诚的你。 对，我相信这也是你之前的某一段，或者说你身边人某一段的经历，让你有这样的感触。 就是当时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我觉得现在作为创作歌手，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写，你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未来的路。你看还蛮好的。 对啊对啊，是啊，就是你走过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可以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也没有什么是时间这把杀猪刀那个屠宰不了的。 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放一段视频啊。其实这个也是程曦佳的一首歌，叫第二次人生。 嗯，对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有一种 凤凰涅槃然后重生的感觉 啊，好像就有点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对你会从这件事情过来的、然后就听第二次人生吗？ 哎，是的。那其实第二次人生呢也是有一个视频的，算是 MV 对吧？ 对。 好，那么我们先把这首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对，接下来呢会有这个更精彩的歌曲在后面等着你哟。 输给妥协，反复考验，越走越难到终点。时光流逝，被讨好的荣誉，被锋利的怀疑，被迫的压抑，原地打转，希望再容易沦陷，放弃一切也不会好过一点。接受挑战，越难过的通关，越折磨的眼前，越值得纪念。没有人同情。 现在呢大家可以这个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了，因为程诗佳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是的，那这个马上呢要带给大家一首歌，这也是程诗佳在 KTV 特别拿手的一首，对不对？ 也不是特别拿手，我记得小学二年级的英文水平。 没有，这首歌其实是这个刚才有朋友在点说想听一首Bleeding Love， 我说这首歌简直太高难度了吧，但是我们的程诗佳依然非常好，现在可以满足，来吧， 那个尝试一下，如果特别糟糕的话就是 没关系，我们完全都是现场版的，我们先来就唱一段来给大家好不好？ 好 试试 Bleeding Love。 这次唱 KTV 有这么多人在线看，真的enough, and they were small and when time started to pass, before you know it, you're falling. Nothing happened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ith you. My heart matching to go for something true, and everyone's looking wrong. Think I'm going to pray. 对，真的是这首 Bleeding Love 啊，带给大家。那也欢迎我们的施佳，这个再次回到我们的我的身边。 好， 好，好，好。那其实接下来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还有程施佳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哇，看到又有很多朋友，这天边彩虹又送来了玫瑰，然后刚才有好多的朋友说好听，姐姐好棒。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献出了很多的歌曲啊，包括有自己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场 KTV 的展示。那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哦，刚才其实是我们的迷之歌单忘了都忘了放片花了。好，那接下来是和我一起唱。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Hey Jude,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现在呢，我们的和我一起唱环节就要来了啊。那程施佳的粉丝们，如果你会唱下面的这首歌，我觉得要跟我们一起唱了。这首歌是你出现，其实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到这首歌的名字 啊。是吗？ 对对对。那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的歌曲？可以讲一下它的创作背景吗？ 哎，这个歌也很长时间了， 是吧？也很长时间了啊。 对， 都是经典老歌，你的经典老歌。 为什么感觉还没出道就已经老了？ 不会不会，就是开玩笑哈。这首歌也是特别的，也是一首走心的歌曲，对不对？ 对，这个歌我也非常喜欢。然后那个我作曲，然后吴文涛作词，然后我觉得也算是共同作词吧。我主要是觉得这个歌我其实是我们乐队五分钟的时间写出来的。 五分钟 在排练的时候即兴的，然后乐手一起做，然后我曲一起出，然后词是后期，就是我当时我一唱的时候，你出现这个东西已经在我心目中出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当时的乐手也罢，然后当时身边的人也罢，我就觉得让我觉得特别感恩。 好的，那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你出现，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唱哈。好啦，那么这首歌带给大家，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了。接下来你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朝夕电台，这里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来有请程施佳演唱。 我是不是侧脸好看一点？ 你什么角度都好看。